出现了天灾人祸，大司农张焕出来替汉灵帝分忧。汉灵帝一看是张焕出来说话，那把他给吓坏了。可张焕接下来说，臣被关联集团蒙骗利用了，臣我是来真心实意的忏悔赎罪。接下来张焕就详细的陈述了他的忏悔，解释了青龙和风云事件的原因。过去周公姬旦埋葬的时候，因为违背礼制，上天震怒，如今窦武陈凡对国家一片忠贞，还没有得到朝廷公开的宽恕，天降怪异反常的气象都是为此而发。一应该厚葬窦武和陈凡，为此呢，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，往者不可追，来者犹可惜，陛下应该珍惜时光，迅速收敛安葬窦武和陈蕃等人，召回他们被流放在边郡的家属，并将因此案受到牵连的人撤销禁令。第二呢，窦太后虽然居住南宫，可是恩遇之礼都不周到，朝廷大臣无人敢说，远近的人都很失望，陛下应该思念大义，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刘弘一听称赞着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。是啊，当初如果没有窦庙的提携之恩，他能够时来运转，成为主宰天下的一品男吗？知恩图报，善莫大焉。于是他决定去看望他的大恩人废太后窦庙。可刘弘一时冲动，忘了他此时的身份了，皇帝前面还有傀儡两个字呢，也忘了他的地位了，权力前面还有剥夺两个字，他忘了还有人监视他呢。所以他要去看窦庙的行为，宦官集团第一时间就知道了。为了防微杜渐，宦官集团很快由中常侍出面，对汉灵帝的自由行为进行了及时的阻止。这个时候只有14岁的汉灵帝是不甘心的，是无奈的，他知道如果他一意孤行，非要去拜访窦庙，那么结局可能不好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。最终汉灵帝还是无奈地放弃了他的自由放荡之行。眼看这次赎罪失败，张焕并没有灰心，马上开始了新的赎罪，联合尚书刘蒙等人对汉灵帝来了个联名上书，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人才荟萃，晚年汉朝，请求三公人选，非王畅、李英不可。结果在宦官专政的朝